所以我也觉得这个书在这个读书人的心里可能是扎了根了。 您刚才讲到这个汉译名著系列呢，涵盖了这个人文社科的各个不同的学科哈，而且它也是以这个书籍的颜色来区分哪个不同的学科的。您能跟大家简单说一下，比如说哪种颜色的书籍对应着哪个不同的学科门类吗？ 这套书这个从1981年开始到现在，这个装帧从来没有变过啊，它就是这么一个非常庄严简洁同时又特别朴实无华的一个封面。确实不同的学科呢是用这个书籍还有封底啊，封底的颜色来区分的。那么绿色的啊就是法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这么一个相对统一的这么一个门类，还有教育学。蓝色皮的呢啊就是经济学、管理学。橘色皮的啊哲学、宗教、心理学这一个范畴的啊书。然后黄色的啊就是特别有意思的、特别生动的这个历史学、地理学啊这样一个门类。还有一部分是相对小众一点，就哲色的啊哲色的。 我还没怎么见过 、哈。这个呢就是正在不断的在增加新品，这个就是语言学，还有这个文艺理论这一部分，艺术学啊这些啊放在这个赭色皮里，所以现在是这么区分的。 也有人说呀、说这个汉译名著，因为您刚才提到了嘛，是从这个1981年开始啊，一直到现在40周年。那我之前在了解汉译名著系列的时候，曾经听说过有这么一种说法，说汉译名著系列最早最早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呢？追溯到1905年。那么以什么为节点呢？就是以这个商务印书馆1905年出版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就算起。如果是从那时候算起到现在110多年的这样的时间了哈。那么这种说法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依据哈，二位专家能跟大家说一下吗？ 这个汉译名著我觉得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这个汉译名著我觉得可以从严复的这个翻译《天演论》开始，因为这是我们商务印书馆就是系统的译介西学的一个开端。但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汉译名著呢，我们基本上还是要指就从1981年开始，然后1982年结集出版的这样一个、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但是这两个是相关的，就是是我们商务印书馆就是译介西学这样一贯的一个企业使命和文化担当。 我们在1929年的时候其实就出过一个汉译世界名著。 对， 汉译世界名著这个包括的更广，还有文学著作哈， 对， 汉译著作。然后到了1958年的时候，因为就是国家给商务的这个规定的一个出版范畴，它缩小到了中外词书，还有就是译介这个外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著作啊，他就固定了这两个门类。当时的那个老领导就是陈汉博先生，然后他就接受这个任务以后，他就致力于出版这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的这些学术著作啊，国外的这些学术著作，然后同时适当的介绍有定评的各派的代表作。所以这些呢就构成了我们大概当时从1958年开始出版了300多种。 对， 这么多。 对，300多种，而且他请的那个译者都特别的好，包括那个王亚南、郭大力翻译的《国富论》啊，然后贺林先生翻译那个黑格尔，周建仁先生翻译这个达尔文哈，这些都成为一时之选，然后呢，也为我们后来这个1981年分级出版这个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呢那个奠定了基础。后来我们加上学术，是为了强调我们更出版这种就是学术类的著作。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么在1981年的时候，当时又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历史环境？那个时候为什么就是要集结来出版这个汉译名著系列啊？这个呢，二位谁跟大家来讲一讲？ 好的，我想结集出版的这个原因啊，还是一种体现一种系统性的出版。我们汉译名著是从1981年，刚刚陈杰老师说1981年开始，然后1982年是正式出来这50本。但是正如前面我们已经说到过的，这个译介西学啊，是商务印书馆100多年来薪火相传的一项事业。虽然这项事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啊，比如说时代的原因啊，政治的原因啊，遇到了很多的困难，甚至在一段时间陷入了停滞。但是总的来说，商务的这项事业就是从来没有停止过。因此到了80年代初期，也就是改革开放以后， 我们其实是有相当数量的这种书目和稿源的积累的、 哦、 因此呢在此基础上我们有条件以一种系统性的方式来结集出版，就是我们从82年开始、 嗯、 基本上是以1年50本的这个速度在出版、 哦、1年50本，这么快？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嗯、就那几年确实是这样的、 嗯 啊、就是因为它也是积累比较丰厚嘛、 嗯、 然后就为这一段时间的这个出版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嗯, 嗯, 嗯，那关键是这种西方的学术名著这么多，那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如何来选择的？比如说1年出50本，那么最开始这50本我们怎么去确定，然后接下来又如何来选择？ 它是国家有一个哲学社会科学这个翻译的一个出版规划，实际上我们是按照这个规划来的，而且我们要翻译的呢是这些作者哈，这些经典著作的作者，他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阶级一种思潮的先驱者和代表者、 嗯、 然后他是有非常有代表性的。 我觉得规划是一个方面、我说另外一个呢，因为规划是纸面上的，如果要实行起来还是有很多的困难，比如说有没有人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在规划的基础上我们自己也有遴选，因为我们的编辑吧他都是学者型编辑，他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都是术有专攻的，而且跟学界的联系非常紧密、 嗯、 就是很大程度上我们这些编辑是能够了解就在哪些领域是谁在做这些研究，他的翻译水平怎么样，而且这个遴选的标准不是商务印书馆自己确定的、 嗯、 它是有一个严格的专家论证的环节、 嗯 就是等于是学界和商务就通力合作完成了这样一个选目的遴选。 另外就是译者呢、嗯、译者怎么来选择？ 译者也是这样，因为就像刚才我说的，我们商务印书馆学术中心的编辑基本上都是具备就是专业领域硕士以上的这个学历的，就他们跟专业领域的这些学者老师联系很多，其实我们很清楚就是在这些领域里面谁做的研究比较深入，谁的水平比较高、 嗯、 这一个是口碑，就是耳闻哈，那我们眼见呢就是释义稿，我们执行严格的释义稿制度。无论是你的职称大小啊，你的名气大小，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个学术译作一定要提供释义稿，我们的释义稿是要请专家、 哦、 不止一位的专家要审稿的、 哦、 如果要是质量不行的话我们是严格退稿的。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像这样的学术名著哈，它可能有不同的译本，比如说黑格尔哈，黑格尔他是德国人，他可能最开始他的就是一个德文版的，但后来呢黑格尔的著作逐渐的被大家所熟悉之后呢，会出现法文版英文版，那么我们在翻译的时候那么有可能会出现，那我翻译的是德文版呢，还翻译的是法文版或英文版呢，或者西班牙文版呢，这个我们是如何来确定的？ 这个问题就特别特别的重要。 嗯、 我们就是坚持，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一定要是从这个作者的母语翻译，因为无论是比如像您刚才说的黑格尔，他是德语作者、 嗯， 如果我们从英语译或者从其他的语种译，就肯定会有一些意义的流失， 对， 所以如果我们能找到特别合适的德语译者，我们一定要从德语翻译，这是我们的第一原则、 嗯、 就是从原文翻译。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拉丁文啊，有一些确实很困难的、 哦、 那我们就是想第一嘛，我们是要引进，是要让中国读者读到这样的书，如果有合适的就是大众语种，比如说英语啊法语啊，我们也可以先译过来，但是如果一旦有最合适的这个原文译者，我们会重新出版这样的译本。 另外还有就是涉及到版权的问题哈，比如说这个出版的各个环节，包括我们编辑的工作都有一些什么，像这一块呢，是得给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汉译名著不是一开始它就是汉译名著的、 哦、 就是我们一本译作它要进入汉译名著确实是有一个过程的。比如说我们先要出版一个普通本，对吧、 嗯、 啊，一个单行本、 嗯、 或者说在一个分科译丛里面出版，推出以后在市场上在学界进行一些考验、经历过考验，然后经历过改造，就是改良以后经过专家论证它的译本也可靠，它的这个选题也可靠，以后才能进入汉译名著，不是天然的、实际上、我们做的这些书一开始不是说在80年代可能是16到19世纪的这些作家的作品更多一点，对吧、那个时候可能版权公约也没有那么强调所以呢就说我们可能译了一批就是公版的书、 公版的 公版的书，但是现在呢就是可能 能更多的是有版权的，所以要从国外引进版权啊，引进版权这个也是我们商务的一个很大的一块工作，编辑们也是要进行考察的，市场的考察，还有它的这个学术价值的考察，都要是经过深入的研究的哈啊这方面。然后在这个组织翻译方面，就像刚才王希老师说的，他必须要有释译稿啊，就是除非是说这个译者已经给我们译过很多书了啊，那我们可能是相信他是可信的译者。那么如果是第一次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译作的话，他一定是要啊经过释译稿的啊，所以这个流程是必不可少的。然后在后续的编辑环节，这个编辑和译者之间的沟通很重要，因为很多译稿是经过，说实话哈，就是可靠的译者，他的这个译稿也是经过编辑一个字一个字抠出来的啊，就是可能说编辑都可以称为半个译者了，说实话啊，因为他这个他的学术性很强，编辑的那个学术的素养也要很高，现在很多编辑都是博士了。最后的出版环节，大家都在为这个汉译名著的这个品牌的保证做努力吧，我觉得这个是每一个环节校对啊出版啊这个印制都是功不可没的。 没错，在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时候咱们国家可能还没有加入一些国际的一些权利公约，那么随着我们国家加入比如说伯尔尼公约啊，世界版权公约啊，我们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世界贸易组织也会有相关的这样的各种各样的公约，加入了之后呢，对于这样的国外的著作的权利的保护，然后到我们中国来啊，这样的翻译的相关的一些权利的保护啊，其实也会是遵守我们世界的这样公约的这样的要求，是吧？ 是。哎，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刚才呢，这个陈杰主任也说过，说这么多年来啊，我们的汉译名著系列基本上这样的装帧是保持不变的，但是我好像听说是不是曾经出过这种精装版的。 是这样，就是汉译名著呢，我们就是希望它是一个普惠的图书，所以我们就采用了就是传统的就是一直不变的这样一个比较简洁的装帧。但是近年来呢，就是我们针对不同的细分市场，我们也推出了其他的一些版本。比如说我们采用了就是我们商务印书馆我们自己叫做四菜一汤的，就是它有那个四边那个花纹，那个是个精装。然后呢，我们对大众读者还出版了一个叫我们叫大众版，也叫权威权益本，它就是做的开本更大，然后封面呢是用一种油画，就是可能年轻的读者他们会比较喜欢，因为这个平装本就是一般的学者比较喜欢，它比较简单，而且拿起来就是翻阅呀、就也比较方便 啊。 但是可能如果在陈列上有人喜欢啊，就那个我们叫彩虹桥但有人也许会觉得它过于简单，所以我们就推出了不同的版本。 是这样的哈。 而且我们为了迎合一些需求吧哈，我们还就做了一些纪念版啊，比如说在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 对 啊，2009年我们出版了那个汉译名著的珍藏本和分科本啊，那个都是软精装的啊，软精装的，然后稍微做了一些变化。那么这个呢还获得了那个出版政府奖。然后我们在这个商务印书馆成立120周年的时候，就是2017年，又做了这个汉译名著120年的纪念版珍藏本和分科本。那么这个珍藏本呢，我们是用的那个真是布面的精装，而且是大开本啊， 布面精装、 对，布面精装，就是有很多喜欢收藏的朋友哈那么他们会喜欢这样的书，然后他读起来赏心悦目，因为它的开本很大，然后呢那个四周就是留白很多哈这样的，看起来记录啊什么做笔记都非常的方便，而且翻阅的时候它能够摊开啊，然后这些就是为了便于这样喜欢收藏的人群做的。 其实还有一个有关翻译的问题我也想问一下，因为我家里啊有一本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啊，当时我就发现这个译者呢是一位著名的学者，但是呢他所处的年代应该是上世纪20年代的前半叶所以呢他在翻译的过程当中这个语言状况基本上属于白话文刚刚推广没多久的时候的一种表达方式，因为 法哲学原理本身就是相对来说比较深奥的一个文本，然后呢译者再用20世纪前半叶的这样的不是现在的白话文来翻译的时候，我们现代人读起来更可能存在一些障碍。那么我们会不会比如说针对我们现在大家所习惯的一种表达方式，对有一些以前的几十年前译的一些经典的译本重新再去译一遍？ 嗯，就是您的这个问题特别好，这也是目前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因为就像您说的，这个汉译名著它作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出版是1981年82年，但是它其实它里面收的本子有很多可能是20世纪前半叶那个时候出版的，距今都将近80-90年了，它里面的一些语言风格呀，一些像您刚才说的文白夹杂的，理解起来非常的晦涩。虽然有一些也是名家，我们不是说它翻译的不好，它翻译的无论是这个学术术语还是它的这个表达方式，不太适合现代人的这个阅读习惯。对这样的本子呢，我们就是在有计划的在重译，如果是有合适的译者，我们是重译，我们也不讳言哈，就是不并不是说汉译名著所有的译本就都是那么完善，对于一些译得不够好的，或者是他当时限于他当时的条件他不可能翻译的那么好的，我们现在也是在逐步的在用完善的译本来替换它。如果是以前翻译的不错，但是现在呢又有学者从另一种新的角度来阐释它，这样的译本我们就是双译本都保留，甚至三个译本都可以保留，这样就留给读者他自己来研判，就是你需要从什么角度来解读它，你可以看看这位译者的，其他的译者呢你可以看看那位译者呢，由你自己来取舍和判断。 汉译名著系列啊曾经被誉为叫做迄今为止人类已经达到过的精神世界这样的一句话，这句话到底应该如何来理解呢？ 这个是1982年2月5号那个就是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当时担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总编辑的陈元同志哈，他在这篇文章里写的一个等于就说通过这些著作人们有可能接触到迄今为止人类已经达到过的精神世界。就是这个所涵盖的这样一个精神世界，它不仅是指这个领域和范围之广，同时它也更加指的是这些精神领域它的高度和深度，它的这个重要性和它的这个深度。所以呢我们理解呢它这个是对这套书呢有一个非常宏远的这么一个主旨的概括吧，就是我们向往的这样一种目标。同时他还说呢，就是这套丛书呢出版说的大一点，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开端啊，就是这个新开端的时代呢是一个政治上开始就是当时吧哈80年代开始拨乱反正的这么一个时代啊，那么随着意识形态的这个禁锢逐渐松弛并开始转向，文化学术的氛围呢也开始逐渐高涨啊，所以它是代表了那样一个时代的一个开端。 那既然这句话是迄今为止人类已经达到过的精神世界，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汉译名著系列还会不断的在丰富？因为迄今为止嘛，那个这个今可以是从今天来看是迄今，那10年之后呢，那可能也会有新的这样的新的学术思想啊，新的理论啊出现在我们这样精神世界当中。那么就汉译名著系列是不是现在这种翻译的工作引进的工作还是在不断的进行的？ 是，就我们汉译名著的这个翻译和引进是从来没有停止过的。就是到现在您看很多人都觉得汉译名著不是已经出完了吗？ 真的会有这样的 想法。就是这不是已经出完了吗？然后实际上呢我们的汉译名著是一集一集不停的在推的，我们到现在已经出了19集了对吧，今年还在就是论证的是第20集，它呢就是在不断的在深度上进行挖掘啊，然后在广度上领域上进行这个拓展啊。您看包括我们原来没有收录过的这个文艺理论这个维度的著作，那么现在呢就开始陆续的加入到这个阵营里面，它这是一个广度上的。那么深度上的可能就是像您比较熟悉的这个法学这个领域的，我们原来一开始可能做的是比较表层一点的，那么现在就开始往深入一点的挖掘，而且我们还会接触到更新的 对吧？啊，就是原来可能刚才说十九世纪的，那么现在都已经进入到二十世纪的、这个范畴的，会有很多的著作进入到我们的视野。原来的那个历史学的著作，可能都是一些游记啊、历史故事啊这样一种名著、那么现在就上升到一些史学理论的、新史学的、年鉴学派的这些的著作，就全部都在进入我们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的这么一个视野。 哦，是这样的哈。所以有学者还说过这样一句话，说这个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它不仅仅是洋学，说更是中学。其实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还有一点疑惑哈。那既然是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可以说90%以上啊、都是西方的这种学术名著，说洋学肯定是没有问题的。那为什么还要说同时也是中学呢？啊，我就想问一问二位。 我觉得他这个说法呢确实是一个不同角度的问题。 嗯， 可能从这个中国人看起来它是一个洋学啊，但是呢它已经翻译成中文了，对吧？它是在一个中文的语境里头，在翻译的过程中它也有一个阐释的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你用什么样的语言去解说这么一个这个著作，对吧？啊，那么对于外国人来说，他来回看这个书的时候，他可能就已经融入到中国学术的这么一个范畴，特别是他对中国的这个近现代现当代的这个学术的发展，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有的编辑说他甚至成为了几代人的一个人生的底色。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另外呢，就是我想把话题稍微的延展一下，就其实除了这个汉译名著系列之外，我发现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这个比如说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这样的一个丛书，还有这个中华当代学术著作集要这样的学术丛书。那像这样的两套丛书是不是可以看作是中国版的这样的汉译名著啊，或者是中国版的这样的学术名著？ 我觉得这个脑洞挺大的。汉译名著的引进吧，是当年呢，就是想通过几十年的时间翻译出版这个世界学术名著呢，然后呢让这个一个开放的国家哈，然后去接纳这个人类思想文化的这么一个遗产。那么它也代表了这个当时的社会发展对这个域外经验的一种需求，一种渴望。可以说我们出版的这个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是梳理晚清以来的中国这个学术发展的这么一个脉络，大概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截止哈，这是属于我们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的范畴，包括王国维的、陈寅恪的、这个梁启超的等等这些大家的这个著作哈，已经出了200多种啊，是一个很大规模的丛书，而且在学界已经有很好的口碑。中华当代学术著作集要是出版的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这些学者们他们的这些代表著作啊，和他们的这个经典著作，这些学者哈，那么他们基本上都是经历过啊中西学术融合，就是在作为一个中国人，他们怎么去面对西学的这种引进，然后在这种西学东渐的过程中，然后来发展自己的本来的这种学术研究，我觉得它是一种可以说是顶足而立的这么一种状态。 明白了。那现在啊，其实文创产业也在不断的发展哈，而且呢2022年也快到了，我就发现呢汉译名著系列推出了自己的文创产品，汉译名著的日历也是非常不错的。那么下面呢还请二位介绍一下哈，我们这个2022年的汉译名著的日历，以及我们当时为什么要做汉译名著的日历，二位谁跟大家来说一说。 因为是这样啊，因为这个日历是我就参与比较多的一个这么一个文创产品。但是我们想的初衷其实就是逢年过节吧，我们就希望跟作译者之间这个交往的过程中能希望送他一点什么东西哈，体现一个我们对作译者的这样一个感谢和心意。想来想去呢，觉得那种实物产品啊都做的很多了。我想我们就是最经典的就是我们这个汉译世界学术名著，我们把它作为一个日历啊，而且以这样一个 日历的形式，就是365天，我们的书那么多， 一天一页。 对，我们所以我们当时想的就是365天，每天经典相伴。现在这个到2022年，我们已经做了第3年了， 哦， 就是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嗯，就是现在呢，就是它不光是我们跟作译者就是联络情感呀，一个桥梁，其实还有很多就是普通的读者也非常喜欢我们这个日历，可以说它现在是我们就是宣传我们汉译名著、推广我们汉译名著的一个重要的窗口。 哦，那这个汉译名著的日历有什么样自己独特的地方呢？ 独特的地方就是我们这套日历就是呈现了刚才您说的人类已经到达过的至高的精神境界。每天我们都会有一段书斋，然后书斋配上一个相关主题的一个古典的油画吧，或者是版画，或者雕塑，它那个风格就是不拘一格。 那每天都是不管是截取的一段话，还是那个油画或者版画，都对应一部名著吗？ 对，而且我们3年以来，我们每一天、每一幅画、每一段书斋，没有一天是重复的。 啊，没有一天是重复的。 对 哦，那就是说2022年的跟2021年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没错， 是吧？那画如何来选择呢？ 画我们就是基本还是挑选就是古典油画吧。古典油画一个是在版权上比较保险，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汉译名著其实它基本还是以古典内容为主的嘛，就是截止到19世纪，虽然现在也有一些就是现当代的，但是这个毕竟还是少数。对，我们就是还是匹配内容来确定它这个图的内容。 那一本书有那么多的文字，那我们在日历当中一天其实只能体现出这么一句哈，那这一句是如何来挑选出来的？ 这一句是就是各位责编从这本书中挑选一句最能打动他的话。 哦，是这样的。那包括那个汉译名著系列的装帧啊、颜色呀、这样的设计啊，又是如何确定的呢？ 您说是日历吗？ 啊，日历本身。 对，日历就是我们还是就是每年的这个日历的风格，就是沿袭了我们汉译名著一贯的这个装帧风格吧，就是朴素。我们在封面上不做任何的彩色印刷，就是以单色，然后比如烫金、烫银这样的一些细微的装饰，就是承袭了我们汉译名著一贯那种古朴典雅的这样一个装帧。然后就是在质地上吧，今年我们是选择了这样一个细绒质地的这样一个绿色。绿色呢，我们想的是一个是就是它代表就是通过阅读经典来达至的一个内心的宁静。另外一个呢，绿色跟商务是很有缘的，我们商务的很多的标志都叫我们叫商务绿。明年就是2022年是我们商务印书馆建馆125周年，我们是也希望通过这个绿色吧来跟我们商务绿有一个呼应。 哦，是这样哈。那汉译名著系列呢，刚才陈杰主任也提到了哈，我们在不断的在丰富当中哈，那么在即将到来的2022年当中，我们的汉译名著系列的出版计划又是怎样的？ 我们出版计划就是再出第二十集，因为不是出版了40周年嘛哈，然后我们到明年，我们已经规划出来了第20集的书目。您要注意的话，我们在每一本书的那个后乐口上，都会有一个书目啊，这个书目代表这个颜色啊，然后这一集他收入了哪些书。您可以关注一下，其实它是很细致的。这个乐口我们也都已经确定了，所以明年如果各方面机缘合适的话，我们会出版第20集的50种， 另外我们就是900种。 正好900种。 对， 那它这个50种是一起出的吗？还是说一本会慢慢出？ 我们不要求一起出就是在这一年里我们陆续出就可以。 对，在一个就是相对集中的时间段吧，比如半年到一年期间。 对。 那我们也希望在2022年当中能够尽快的看到第20集的这50本书哈。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共同为大家介绍了汉译名著系列的这样的故事。好，谢谢二位。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关注编辑部的故事的官方微博账号随时读书。